船炊烟煮酒，月儿让半开半呆，青山听我谈笑，兰影也如怀。你看花影渐成海，心里边水面风来。你看青石堆叠边，云临楼台。闲时里黄昏，小温粥可温，琴声拂火沉，听懂只一人。闲时里黄昏，小温粥可温，卷花眉竹深，幻想人纷纷。看清